品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32集电视剧《北部湾人家》昨晚开始在央视8套黄金强档开播。作为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县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双县里大戏，全剧展现了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的大环境下一个小家庭中的喜怒哀乐和良好家风，是一部小切口大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演员方面汇集了李雪健、刘丽丽、兰溪、杜源等加盟。中国和新西兰首部官方合拍动画片《太空学院》昨天开始正式登陆央视少儿频道。《太空学院》讲述的故事是在沃沃星球上有5只有志成为太空探险家的沃沃宝贝，斯泰、露娜、帕奇、邦斯和达佩，在游戏化学校太空学院中积极热情地参与各种游戏，在游戏中学习与成长。由英达担任总导演的100集真人情景剧《金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近日在央视少儿频道开播。这部剧在保留了同名动画经典剧情的同时，还加入了全新的角色、现代化的场景以及充满教育意义的剧情。由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举办的动画《斗罗大陆》第28集线下大屏超前点映会日前在京举行。点映会现场，动画中的唐门唐三的配音演员沈磊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游戏。制片人周旺与观众分享了《斗罗大陆》背后的制作细节。目前动画《斗罗大陆》正在腾讯视频独播，极光 TV 每周六上午10点同步更新剧集。影片《照相师》今天上映。《照相师》讲述的是以蔡祥仁为首的祖孙三代人在深圳老城经营着一家南国照相馆，通过围绕着照相馆的人和事讲述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变革。电影《新喜剧之王》近日发布了先导海报，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为了让观众在《喜剧之王》上映20年后能从这部影片中收获全新的惊喜，作为影片监制的周星驰在2016年就开始创作剧本，同时也在寻找合适的演员。据了解，这次的演员阵容中既有周星驰已经合作过的林允，也有首次合作的王宝强等人。从本月9号到16号，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在海南三亚举行。电影节将分为影展、竞赛、论坛等多个板块，同时电影节还将设置电影单元，充分利用海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开辟了沙滩影院，放映经典默片加艺术家配乐，刚刚修复完成的经典黑白电影以及经典儿童电影等。明年3月30号，时间开始了。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将在乌镇开幕，届时将有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位艺术家的作品汇集乌镇。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照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二十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相亲。 其实这相亲和我们今天这话题有点联系，但也不是那么密切。我们今天所谓的相亲是一对一，是吧？找一个时间地点都合适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坐下聊一聊啊，成了呢以后男女朋友，不成呢一锤子买卖，咱以后就不见了。 那要是几百年前皇上相亲，那是个怎么相法呀？ 皇上相亲那是一对多， 你看看皇上相亲都不一样。 皇上相亲就皇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剩下所有的相亲对象啊，就是一个小时大概2000个人。 妈呀， 这真的啊！ 皇上是在阅兵吗？ 这是真的。 下面过来的是第一方阵，13岁到15岁的方阵。 哎，你说的挺对的，13到17岁，其实就等于12周岁到16周岁就要入宫去参加选秀了。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追北京卫视和爱奇艺推出的故宫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上周五播了第4集，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清宫的选秀制度，以及雍正的妃子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的生平故事， 就是他的这个进阶历程。 说钮祜禄氏大家可能有点陌生，我们用另外几个代称来说大家可能就比较了解了。 比如说这个甄嬛传里的这个，我想说甄嬛传里的芈月，甄嬛传里的甄嬛， 熹妃。说熹妃也行，说甄嬛也行，说这个重庆皇太后也行 啊，都可以，都是历史上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对，因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叫法嘛。 职称变了吗？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话题啊，我搭档想了半天， 分享一个米夏相亲的故事。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这个说说您和您身边的相亲故事，有没有什么奇葩的 对象啊， 有意思的事儿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李叔这6个字，北京文艺广播。 对，如果说自个儿，我们就不说您的名字了啊。免得 求匿名， 被人听见不合适，是吧？但如果您是要说别人的话呢，欢迎大家尽量的吐槽啊，说说您在相亲过程当中遇到的奇人奇事。 那香露你得抛砖引玉啊。 我倒是介绍别人相过亲 是吧？你看你这痦子越来越大了。 我介绍那个吧，俩都认识，都是我的同学，然后他们俩就去 逛街去了。你都认识，他们俩应该认识，还用你相啊？用你给绑眉拉纤的？ 不同阶段的同学。 你是桥梁。 那个男生回头跟我说，他说我的手抖啊。 那他应该去看病啊。 对，你说对。他说，我说你为什么手抖啊？我就紧张啊，他太好看了。然后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呀，我都觉得我应该去心理医院去挂个号啊。 那他这样就甭相亲了。 然后我问那女生，我说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啊？ 他说我手也抖啊。 我说没感觉，他又不说话，我啥感觉，啥感觉都没有。然后我深深的陷入了自责和内疚。 这个需要专业素养，专业能力。 好，那我们说说皇上的相亲吧。好吧，这个清朝的时候选秀啊都是在御花园里啊，御花园呢大家都去过，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一集的这个上新里故宫上新了故宫里啊，请来了一个在宫锁连城当中饰演过主角的演员袁姗姗，一起来探访了选秀的场地御花园，我们来听一下。 御花园的布局是中轴对称，以清安殿为主建筑，四面点缀着各种亭台楼阁，古木奇石。 所以秀女选秀就在这儿。 秀女选秀就在这儿，在御花园。徐老师， 邓伦，珊珊，早。 你好，早。 你们这是怎么想着今天到御花园来转来的？ 听说皇上当时在选秀的时候都是在御花园，所以他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来选秀啊？ 那你猜猜呗。 我想过啊，如果你要说地儿大的话吧，比如说像太和殿广场啊，就是算是一种政要的事情，那后宫的事情呢，可能就放在这个 啊，对，因为它离植物门也很近，然后前面又是坤宁宫，然后离皇上住的乾宁宫也很近，而且它地方也很大，因为也有档案记载，真的有时候秀女真能达到上千人，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米夏，你真说对了，一小时，那得看那么上百个吧，要不然看不过来，是吧？一天得看上千个。 对，他选秀一般是在早春二月的时候，然后这秀女呢，等于说选秀的头一天晚上，就坐着那个骡子车就来到了故宫的北门玄武门等着，两三点钟就开始进宫了，因为看的人太多，所以得选一个大的地方，就选在了御花园。你想想，一个小时，皇上一个，这是在清实录档案中记载过，一个小时要看2000人，所以你根本没有，那个袁姗姗还问了一句，那他们有才艺表演吗？根本没有才艺表演，就你站在那儿，你连多说一句话多一个动作都没有。六个人一组，一个小时看2000人，你想想， 下一组， 哎，下一组就这个频率，什么都没有。说皇上留啊，就给你一个绿头签嘛， 哎，我 就留下了。 我觉得我挺适合到太演那公公的，感觉那个范儿。 你也发现自己有这个潜质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皇帝本身啊，这个政务就繁忙，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说的这个，那康熙本身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是不是？那还要选秀。那这个不是个很轻松的事儿啊， 这个我觉得他还喜欢玩各种东西，他有时间选秀，只不过这种选秀是城市化的，就是那得看一下完成，比如说一个棋2000人，我就看一下，那只不过例行公事看一下而已嘛。 就是说你看你脑子里面不同的构造，是吧？这块负责音乐，那块负责武术，这块负责政务，这块负责选秀，他就是跟我们上课似的，语文课、音乐课、艺术课啊不一样，调剂一下， 是 吧？ 以你这个你刚才说你有当公公的潜质啊，你这么想象啊，其实是限制了自己。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和您身边的相亲趣事。 我说我要演，不是当。 要演啊，要演。好，那你今天就按照这个路子来吧。我们的听众袁无曲说，我是1994年3月8号星期二下午2点到介绍人家跟我媳妇儿第一次相见的，介绍人是亲姐俩。就是俩人一起给您介绍的，是吧？一晃儿我孩子都23了， 算一下 圆舞曲，我刚才仔细算了一下，94年3月8号到现在24年，您孩子都23了，这效率够高的， 比皇上效率高。 这一见钟情。好，明天咱俩登记去啊。 他说对了，我忘了说了，那天刮着大风呢， 你看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早春二月呀，3月8号、 那天的大风把您啊挂到对象家里去了， 哎，把这缘分挂来了。 好，那接着说皇上的选秀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回忆一下您自己或者说身边啊以前和现在相亲的一些趣事啊，包括一些相亲对象他们给你的一些印象。其实皇上选秀啊，他不是一个他个人的喜好啊，他是担负着生育教养皇子和公主责任的，某种程度上呢也对于皇帝的身心以及朝政产生影响，因为这个按照当时他们的理解啊，那得江山永续啊， 对 吧？ 你得开枝散叶呀，皇子越多啊，江山永固。 所以在这个上新的故宫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8旗女子13到17岁必须参加，不参加是不行的，就是强迫参加。米夏，你要感谢你生在一个很好的年代。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时候重疾，或者说你身有残疾，你是可以申请，就是我不参加的。但是在慈禧就两宫皇太后统治时期，他们还举行了一次，就是各种残疾的秀女再选一次。 嗯，你看，所以选上了那就要进宫，没有说愿意不愿意啊。你进宫了，那么你就不能再嫁人，得到一定的岁数之后啊，可以让你出去。 不，你说那个是宫女，不是秀女。 宫女， 秀女。秀女只要是你进了宫，你就再也不能出来了。 哎呀，你看看，所以他们的人生道路比一般的民间女子更难以预料啊。 对 啊， 你要是不得宠，或者说皇上就没看上你，你这辈子也没见过几回皇上，就老死宫中了，所以命运是悲惨的。要不就是有的秀女是我就反对，我就不想参加这个选秀。 嗯， 因为没有自由了嘛，资源太稀缺了。 是我们看那《如懿传》也是啊，周迅演的那个。他还不太愿意去，是吧？ 对，《甄嬛传》里也有这样一个桥段，说选不上才好呢。 嗯，是，在这个上新的故宫当中啊，邓伦和袁姗姗反串了一把啊，就是袁姗姗演皇上，邓伦演秀女，他们演绎了一把选秀，我们来听一下。嗯、 那选秀有什么规则呀？ 他们肯定是有规则，比如说选择了在这儿，然后就把他们分波带过来，然后分别被带到皇帝面前。 他们会不会有才艺展示啊？ 不会，不让说话， 不让说话，什么都不让干， 就是问问才说。 也不会问，就是他的制度规定也没有询问这一节。 那是怎么判定是定了还是没定呢？ 比如说您被选中了，然后就记名，从此以后你就是记名秀女。 那皇上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这个记录秀女这个信息的牌子叫绿头签。 绿头签、 啊、对，我今天带过来一只仿制品、 啊、我以为是真的呢。哇，跟我那个时候拍戏的很像。哎、哦、 绿头签， 这绿头签上面写着正白旗文海左领下闲散人浮生之女大妞。 大妞 这是 年十四无声 生疮， 生疮气味。 这是什么？ 就是说他身体很健康的意思。 哦， 嗯， 这个是照着医师馆存的一个仿制的，其实他还是应该有满龄的。 他们一般是什么多大的时候开始？ 十三岁 就开始选秀了。 嗯，13到17岁， 啊，都可以，这四年间。啊 啊、那这个是上来是秀女拿着吗？还是、 啊、他不拿？就是会有负责这个， 就是递给那边， 对、 哦，给到皇上。 对对对，然后选中的就是所谓留牌子。 留牌子、 啊。 哦，那他们是比如说在这儿记了名，那回去以后是记名。 记名秀女回去等着下次再选。 哦，还会再选。 对。 哦，好几次。 选两次，就选两次。 哦。 然后第二次选的话，如果没选上，就可以回去嫁人。如果选上了，那就进宫了。 进宫了， 嗯， 那选上了，就是一家子的话都沾光了。 其实也不一定，不大受宠的，真的就老死宫中吧。其实有一些妃嫔还是挺可怜的。 皇上一般坐在哪儿啊？ 皇上肯定面朝这边， 坐在这个位置。 这儿可能弄一个大桌子。 对对对，宝座至少有宝座。 宝座。 那我估计宫女也就只能在那儿 了，在下面， 上不来这儿吧，肯定。 对。 那你演皇上，我演宫女吧。 好的。 他有点紧张， 秀女说他很紧张，然后他还笑了，这个犯规吗？ 你直接可能就被赶出去了， 拖出去。 哎，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有五六个秀女，那皇上怎么会能感觉就是哪个人特别合适啊？ 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这在乎不了那么多吧，所以那时候更偏向，我觉得更偏向那种一见钟情那种，看见你了，哎， 错哈， 哎。 您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皇帝记住你吗？ 我觉得用意念，用意念。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就一直选我。 都怨你，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3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当中啊，他们还原了一下当时选秀的场面，只不过不是六个人一组啊，是这个邓伦一个人，邓大妞一个人在那儿选秀。然后他呢当时还紧张还说话，工作人员说如果你这样你就当时就被 pass 了，这是不可能的啊。 我觉得他们刚才心里暗念选我选我选我，演员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因为演员还有选角呢， 哦， 是吧？咱们还上周六说过这个话题， 嗯，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多少能够理解秀女当时的心情，就是 我觉得皇上也就那么一看，他可能心里有数了，比如这是大官的闺女，必须给个面子，得选进来，这个必须选，剩下的那个，你想想都动了一宿了。哎，就是史料中曾经记载有一个秀女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是她就不想在那儿等着了， 嗯， 然后就那个就是说我要出去，就跟那个发了疯一样， 嗯， 就是特别特别冷啊，然后有的时候是给一顿吃的稍微点吧一口 啊， 然后你想想头一天晚上化的妆，第二天早晨或者是中午才能见到皇上，那妆早就花了， 嗯，就跟我们这个在等领导似的，是吧？米夏总 我没有 是吧？ 见领导化什么妆呢？ 我们三点就准备好了，米夏好，下午三点才来，是不是？ 你们是凌晨三点去的是吗？ 哎，我跟你说一细节 啊。 前两天我看财经的一篇报道啊，就是说这横店的一些情况啊。 嗯。 就是当年拍《延禧攻略》的时候，也是在那里面找一个御花园要拍选秀嘛。 嗯。 本来选秀在御花园就很合适，结果人不，自己搭了一个景儿。搭了一个选秀的台子， 要才艺表演啊？ 不是，这剧组有钱呢。 嗯， 啊，真有钱。 然后呢？ 然后你看《延禧攻略》，整个不管是服化道都还不错，是不是？ 这是延禧剧组做的事儿 啊。对啊，有钱不差钱。 哦、 还有一个群演，他说有一著名演员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什么晚上十一点多哈、啊，就那个还是什么几点，就是化好妆在那等了，结果那个大牌演员。光替身就三个，他本尊十一点中午十一点钟才到。 哦，没事可以玩麻将什么的，四个人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和您身边的相亲故事。 哎呀， 我们听众李东，哎，您是通州那个李东吗？他说我跟我媳妇儿就是相亲认识的，之前相亲认识的几个都没成，也没什么特别的，一开始特紧张，之后老相亲我就熟练了。 嗯， 就在你日臻成熟的时候遇到了您的爱人是吗？ 所以真的要感谢每一个我们遇到的相亲对象啊。 啊、 秀女也要感谢皇上，皇上也感谢秀女啊，互相成就彼此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嘿，我遇到一相亲的啊，见面迟到，然后呢他没来啊，十分钟之后给他打一电话，他告我啊，他刚才在上班，就把这事给忘了，你知道吗？ 这以后这肯定成不了 啊， 是吧？就不重视这事儿，而且没有信用 啊。匿名啊，匿名啊。 啊， 这位朋友他说，哎，我跟你们说一相亲的吧，啊，去肯德基，他只点两个甜筒也就算了，还跟营业员说，两个五块怎么样？便宜点呗。我每次相亲都来你们这儿，哎， 还可以还价，什么买一赠一。我们听众 QC 说，当时啊，我是和我们领导一块儿啊，跟他呢。去给袁同事介绍对象的饭局，去给袁同事介绍对象的饭局啊，就是 他和领导都是去凑数的 啊，对对对，给一同事，这同事还是原来的同事，现在不是同事了，就是在一个饭局上介绍对象。 对、嗯， 之前呢就听说女方条件特别好， 嗯， 见到过之后啊，哎呀，觉得那就是天仙呐，我们男方一比就逊色太多了， 嗯， 我都看出来我们领导当时是满脸的尴尬。 那谁行谁上啊？ 不是，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米夏 啊， 我啊，不行，咱俩是异性是吧？别让咱俩同性啊，我陪你去相亲。 对，您都是那什么了？ 然后我看，啊、我看上那给你介绍那个人了。 啊，你也未婚 啊？我也未婚，咱俩都是闺蜜。 那我要是也看上了呢？那你这是呛我的行啊？你还能是闺蜜吗？ 有个词叫什么？有劲。干了吧， 你这叫没劲。 好，来，我们接着说说这个上新的故宫哈。刚才邓伦说用意念吸引皇上的注意啊，那事实上呢，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延禧攻略》当中，还有一段情节，就是有一位秀女啊，好像她是 耳朵上呢戴了三只耳环，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还专门说过这个哈， 嗯， 当时就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不过刚才这个电视剧里面说的是秀女是不能说话的，是吧？皇上也 是不能说话， 也不怎么问话， 没工夫问， 没工夫 一小时看2000，你还问话？ 嗯，是。那我们来听一下啊，在《延禧攻略》当中是怎么演绎这三只耳环的。 你耳朵怎么回事啊？ 回皇上，臣女的阿玛说，女子一耳戴三钱，穿花盆鞋，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若是一朝抛弃，效法汉女，一耳一坠，那就是忘了祖宗。 嗯，说得不错。大清入关多年，这满洲旧俗都渐渐没落了。朕让他们学汉文是礼教，可没教他们连自个儿是谁都忘了。刘牌子，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这就属于我觉得是电视剧演绎的部分， 演绎了， 就是他不可能说话嘛，而且皇上其实离那个距离我觉得起码有6-7米吧，你戴几个耳环，六人站一块儿，他也未准就能看得出来。这里头倒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这是祖制，我们必须要继承并发扬。其实还是反映了这个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他文化上的一种自卑感。 嗯， 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多东西还是用了你们汉族的这种儒家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自己的包括这个紫禁城里的一些萨满的原来满族的一些习俗他就坚守着，而且让很多的这个大臣都继续保持这个，比如说吃肉啊什么的， 嗯， 就是那种祭祀的那种白肉啊什么的。 嗯，这个在《延禧攻略》当中还是有挺多展示的啊。 对，就是给你带一个纸，那纸上沾了这个盐是吧？ 对，我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秀女在她的这个鞋子上面弄了点这个什么香粉 啊，步步生莲是吧？ 啊，对，结果被拖出去打去了啊。所以你说这个秀女啊，她使这个小心眼儿，有的时候呢使得好也就被皇上记住留了牌子了，使得不好呢 就弄巧成拙了。 啊，对，可能她一家子都跟着倒霉了。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您和您身边相亲的趣事，稍后见。 一会儿见。 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员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 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就是没有广告，就我们俩和听众朋友互动的下半段的四点有戏了。 对，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 他都不报自己名儿，嗯，来吧，搭档。 因为小新有意见了，说没听着几句就来一广告。那广告其实也是有信息的嘛，是吧？您要装修可以听一听。 小星星，这是夸您呢。嗯， 这位朋友他说。跟你们互动一下啊，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和您身边的相亲趣事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正在热播的上新了故宫， 引发的讨论。 上周五播的是选秀女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相亲的。 是美美姐说，我和老公是我姑姑给介绍的，是我姑先政审过了才让我们见的他。10月2号刚 才让我们见的 啊，才让我见的他 啊。 10月2号刚过的结婚28年纪念日，他一直感谢我姑姑，说给他找了一个好媳妇儿，现在儿子都26岁了，很幸福， 多好！来，我把美美姐的头像点开看一看，哎呦，幸福的卦象哦。 您姑姑现在还得空吗？ 啊，帮我， 我 搭档啊！哎，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问我，香露。你身边有25岁左右的、26岁也行的女孩子吗？ 25岁左右、26岁也行，这是个病句儿啊！啊， 就是人家不在乎25还是26，只要是吧，这个年龄段就行。我说女孩子， 他说对呀、啊。 干嘛呀？找对象啊？ 找对象啊。 哦，哎，你介绍过成过吗？ 成过 啊，成过啊。 刚才不说，刚才 你有追访吗？你后来这个怎么样啊？ 我不仅追访了，我还参加了婚礼。 啊，对，那你是婚礼是可以参加的呀、嗯。现在结婚几年了？ 我觉得介绍的最多的就是京城帮帮团啊、 哦， 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但是私底下、 哦、 就刚才说的那个男同学、女同学，那第一对不是没成吗？ 啊， 男同学紧张的不是手出汗了吗？又介绍了一个。 然后呢？ 然后成亲戚了。 成亲戚了？ 哦， 就结婚了是吗、嗯？ 对，然后跟我还成亲戚了。就这么神。 那这女方是谁呀、啊、和你成亲戚了？ 女方就是我的亲戚啊，原来。 哦，是这样。 无巧不成书啊。 就这个帮助很多身边的亲戚 啊脱离了单身。 接着来说上新的故宫、啊、问问大家吧。 嗯。 这个就是熹妃哈、啊、钮祜禄氏，就是乾隆他妈妈啊，您认为是雍正选中的呢还是康熙选中的呢？当然他后来是雍正的。 你要这么问那肯定不是乾隆选中的了。 对，我们谁都不能选妈妈是吧。那么他当时啊是这个雍正的什么人呢？算是雍正的侍妾，就不是福晋也不是侧福晋，是格格，相当于侍妾。 嗯，就是当时的身份是非常的低微的。 对， 嗯， 是。那 就是 他后来 才达到人生的巅峰，他是雍正选 中的， 雍正赐给了自己的儿子。 对，那么母以子贵，他也是后来等乾隆当了皇帝之后，他这个地位才逐渐的上升了。 而且老太太高寿，活了86了，也是清朝所有皇太后里年龄最长的一位。 在这个上新的故宫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图显示的特别好，就把这个福晋啊、侧福晋啊，包括什么贵妃啊、皇贵妃啊的位次啊， 就是一个进阶的示意图， 放在一个山的不同的位置上面。 嗯， 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熹妃是坐火箭一样，咔直接到顶端， 就连升四级，最后到了皇太后，就是 top。就是问鼎了。 是的，在上新的故宫当中有一段演绎哈、啊，就是他是怎么来侍奉，雍正的。 就是他为什么从一个小小的侍妾一下就变成连升四级这样一个职场的进阶、 嗯？ 主要是因为他在雍正生病期间啊，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这种病可能还具有传染性。那他有自己的献身精神，这个雍正很感动。其实这个桥段我们在《延禧攻略》中。似曾相识是看到过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有一次胤禛患食疫，病情很严重，几乎丧命。钮祜禄氏被派遣照顾胤禛，虽有被传染的风险，但是他侍寝侍奉以煎汤熬药无不周到，这期间的朝夕相处患难真情，使他获得了胤禛的感激和宠爱。 主子喝药了？ 怎么还有啊？ 今天宫里的太医说主子的病已经大有起色，不过十日就可以痊愈了。 这人呐，自要是一生病就容易动气， 各种疑难杂症只是一时不得其法，看病就交给大夫，主子您就宽心养病就好。 等等，你过来，让我看看你。 我觉得在清宫戏里面，只要皇上说出“过来，让我看看你”，后面就 雍正还说过：“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啊，我喜欢你呀、啊。”就类似这样的话，都是记录在案的。 不是 啊， 我不是说大白话 啊， 我这意思是说，过来让我看看你，后面可能就有这个好事发生了，是吧？他就。要么就宠幸啦，要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雍正身体不允许啊， 那就印象更好了呗。 哎，给印象更好了，赐给他一白玉碗 啊。那个玉碗那个道具啊，我觉得反正我们家电视也不是高清的啊，我看着挺真的。 怎么着呀？不好啊？ 好啊， 我看弹幕的时候，人家有人说这不是塑料的吗？ 啊，那他高清的可能看得好，看得真切。 我觉得还可以，挺薄的，挺剔透的。 剔透的嘛， 啊、对、 哎，是，而且还有那个分量，塑料的没有那个分量， 至少演员可能端着那个演技到位了，像端着一个， 他肯定不是泡沫了，应该是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碗啊。然后他不是喝了两次药吗？弹幕开着说啊，又来一瓶可，又来一口可乐，又来一个。这个王老吉 好，这一段我们觉得上新了公公的演绎还是不错的，因为前面有史料记载，对吧？所以呢他们又加以演绎，从史料稍加延伸，把故事和人物结合起来，让大家呢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这种方式呢也适合电视来表达。 嗯， 好，那接着来说说这个钮祜禄氏啊，也就是熹妃，事实上呢她是雍正选中的啊，他是康熙选中的，赐给了这个雍正。 对， 当时雍正还是四皇子，还没当上皇上。 嗯，就是这个康熙等于说这属于闲置资源，那就赐给儿子吧。 儿子 啊，就赐给了这个雍正。那他最后可以说人生登上了巅峰，但是他前半生不算是一帆风顺。虽然弘历是他生的，可是他后来和皇上就再没有子嗣。当然就史料上没有记载这几年当中他是否得宠，但是人们推测啊，专家推测可能皇上是不太待见他的。 对，史料记载比较少， 就情感上的这种喜欢啊宠爱肯定是没有的，但是物质上比如说住好房子，有好的这种空分，就是他每个月能拿到多少俸禄，拿多少钱，这是可以保证的。 也不多啊，也不多啊，几百两银子吧，好像当时在 那就不错了 记载 啊。 对，对你我来说是不错了，但是在他们那个阶层还得比一比的吧。他后面的这个上升还是比较快的啊，就是你看，雍正登基为雍正帝，他变成了熹妃啊。后来呢，就是雍正八年晋升为熹贵妃啊，这个过程很长啊。那真正迎来拐点就是他的儿子乾隆继位了，那么乾隆继位母以子为贵，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什么皇太后了。就是， 所以皇太后就是整 个 这紫禁城里地位最高的这个女性了。 是，而且乾隆非常的孝顺，我们来听一段戏里面的演绎。 乾隆对母亲的孝顺也是出了名的，他是把那个母亲奉为说是天下圣母，在他的御制诗当中有800多首都提到了母亲。 哦，真的？ 真的？ 对，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咱们一块上去看看。 好。 每到过年的时候，皇太后坐在这儿来接受乾隆皇帝和皇后们的行礼，你知道 吗？哦，就在这儿接受行礼。 他坐在这儿，而那乾隆皇帝呢，只是在前边的这个月台上，他来行礼。然后呢，文武百官顺着往后排哈，可能低级的官员一直都排到了午门外头。 天哪！ 对，然后就是同时说行礼，有人会有仪仗唱，哎，传过去，然后呢说行礼，大家一块儿行礼，是吧？哎，还有一个，而这里头大家都听说过重庆皇太后的金发塔。都听说过吧？ 金发塔， 金发塔，太后梳头啊，会每天可能都会落下头发，她这头发都不会随便扔的，攒起来以后，到她去世以后呢，乾隆皇帝就下令做了一个金塔来专门呢储存她的头发，所以一般的来说呢叫金发塔。 在这里边吗？ 从乾隆把这个塔治好了以后，就一直放在里头100多年，一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才拿出来。 现在在里边， 现在不在了，他是到美国去展了。这幅大画，先猜猜这画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祝寿吧，最上面坐的想必一定就是重庆皇太后本人了。 哎，确实你的感觉还是很好的。这幅画呢，画的就是皇太后80大寿的情景。 哦，这就是80大寿、啊。 哎，这就是80大寿。在大庆的时候，乾隆皇帝先要带头呢跳舞为皇太后祝贺寿。 哦，真的？ 真的？ 对。然后皇子啊、额驸啊都跳完了舞以后了，大家都坐下来，皇子呢也都开始绕着前边在奔跑，所以这个是非常温馨的一幅全家福。 哎呀，这么想一想的话，当年的付出，当年的时间没有白熬啊， 就是母以子贵嘛，这个是他进阶的一个拐点。 但是也只有一个熹妃，一个重庆皇太后啊。 对，而且这俩人都特别特别长寿。乾隆活了88周岁，89，他的母亲活了86岁。 86。 母亲八十岁的时候呢，乾隆六十还穿着衣服跳舞给母亲贺寿。 嗯， 所以能够看出来就是母子情深。另外呢，你说咱们出个差有带家人的吗？没有。那皇上就不一样了， 皇上包船包机是吧？历史上记载，乾隆在位期间三次南巡，三次东巡啊，还有一次这个巡幸中州，以及拜谒东陵啊、木兰围猎，都是与母亲同行。 嗯， 就是都是带着老太太。 世界那么大，啊，朕儿臣带母后陛下逛逛， 孩子孝顺，哈哈，嗯。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孝子啊，而且母亲六十七十八十岁的生日庆典可以说一次比一次隆重。 隆重，嗯。所以在这个故宫里面，不仅是画呀，包括一些家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是我们在这个广播里面没有办法为大家展示的。大家如果啊等到开放的时候真的去看一看吧，它里面展示了一个家具，一个柜子，你记得吗？ 嗯。 啊，那个柜子里面还有锁。柜子里面还有锁， 就是那黄花梨的这个柜子是故宫博物院里就是 最大 的一个啊， 嗯， 所以这次他们文创最后也落点到这个柜子上了。而且乾隆对母亲的孝顺呢，还体现在一个地方。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这么多宫殿啊，比如说这宫殿前后两进，这一室一厅，这卫在哪儿呢？好像就没有看见过卫生间。 我看见过，我上次去故宫。不说了吗，这个朋友来了带着去了吗，我第一次发现故宫竟然有五星级厕所。 那是后来修的。 是啊， 就这皇上 哦 妃子，你看过吗？ 那也不能啊。 你想多了 对吧。 就是这个乾隆啊，乾隆给他母亲修了一个，就是在宫殿旁边修了一个净房， 哎， 这是所有宫殿都没有的配置。 而且它是通过一个廊桥， 啊， 就连廊就过去了。 连廊就是刮风啊、下雨啊，就都没问题， 哎， 啊。 来听一下啊，净房。 下雨刮风啊，一切都不影响它。 哦，这个好贴心啊。 李老师，我问你一句啊，如果说寿康宫里的这个净房是刚才您说的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存在，那别的宫殿难道没有厕所吗？ 当然有，但是没有哪个宫殿连着这个游廊，就是它有带廊子的地方通向别处的，好像没有吧？ 这样的设计确实好像没见过。 下雨不用打伞。 哎，对，并且呢，就是说它直接在那个紧贴着主要的宫殿山墙的外头出现的这种小房子也是没有的， 好像是确实 没有的。而他的净房呢，可能都是在这些偏房的后头。 哦， 那别的嫔妃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旁边都没有净房， 可能会有某个空间作为净房来使用吧，没有。 好，这一段呢，我们就先听到这里啊。总之，待遇是非常高的。现在咱们不觉得，在当年啊，单独配一个卫生间，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待遇了。 对，所以老太太就享受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孝顺 级别的待遇啊。所以现在啊，米夏，您在家里都享受皇太后级别的待遇，单独 您不也是吗？您都享受好几个了。 我自己给自己做的 五个，一室一厅五位啊。 好家伙， 是吧？ 全在里头了一天哈。 啊。 乾隆和母亲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个母子之间生活的这种关系啊，或者是情感，他还有这种精神上的交流，或者是说事业上的这种沟通， 嗯， 啊，提点，在这个戏里面也有段演绎，我们来听一下啊。 乾隆和崇敬皇太后之间，他们不仅是母子间的嘘寒问暖，在一些国事上他们也有交流。第二次平定金川以后，皇太后在畅音阁的院子里赏赐了平定金川有功的将士。 这首诗里头，乾隆就说到：“母子情牵处，忧劳略释怀。”就是母亲对他的理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平定金川吧，母子俩进行过交流，他说了一番非常有见地的话啊，可以说起了是一定的作用。 给噩梦请安。 快坐，喝碗参汤再走。 在这一集中啊，其实稍微有点跳，就是前面这袁姗姗还演这个他媳妇儿呢， 后半段就开始 演妈妈了 、而且面容非常的年轻啊， 确实是。 他们所有的这个外景都在东五环的一个棚里拍的，后面都是抠像，但做的挺好的。 哟，你这揭秘了，我还以为在故宫里拍的。 哎呀，哪能让你在故宫里拍啊？ 嗯， 说什么？ 好，不管怎么样呢，这种创新的电视文化节目，我们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对，就是它的知识性是比较强的。 好，今天的四点有戏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 也感谢您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好，下期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十二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